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浩浩汤汤。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日礼拜的浩浩汤汤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。咁同我一齐主持呢个节目嘅咧，就有大家而家都好熟悉噶啦，就系 Thomas 啦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 咁咧就今日咧，如果大家系睇紧呢个节目咧，就睇到我哋嘅背景咧，就可能都会略为估到我哋今日嘅讲题乜，就系同日本有关噶啦。啊，因为咧后面咧就有一个好靓嘅富士山，同埋啲前景咧就系樱花啦。啊，虽然咧其实而家咧就应该系过咗樱花嗰个季节啦，已经系嘛。咁但系咧，我有个老嘅毛病嚟啦吓，就系话原来上次咧虽然嗰个讲题讲咗两个礼拜，即系因果奇谈咧。但其實都仲有啲嘢咧係講漏咗嘅，就要補充一下啦。咁喺度咧，亦都特別多謝一個網友啊，就係叫 Ken Smith 嚇。咁我唔知啊嚇，佢應該係外籍人士啊，定係中國人啦？佢個名就好似外籍人士啊。咁啊，佢亦都個 message 咧係用英文寫俾我嘅嚇。咁但係佢就話係我嘅即係忠實嘅聽眾啊咁樣啦嚇。咁佢就有提出咧，就喺我雖然講咗兩個禮拜咧，就有啲嘢咧其實都係應該再補充一下。咁其中一個咧。就係、是、我哋個因果推斷咧，就存在住好多嘅陷阱啦。咁我哋曾經提過咧，就係其實講真，一個最基本嘅，我哋去做一個觀察或者實驗，一個科學嘅實驗啊，咁先算咧。就除咗一個所謂嘅對照實驗啊，即係我哋可能控制組啊，有時叫對照組同埋實驗組之外咧，其實起碼一樣嘢要做嘅就係其他一切保持不變呢、這個即係條件啦。咁我亦都講過啦嚇，即係拉丁文咧，其實佢有個名叫 Ceteris。Paribus 咁樣樣噶，咁咧佢話，但係佢話噶，我哋都要帶出一個 term 啦。其實咧，我喺我本書度係有提嘅嚇，但係咧我即係講下，我好多都唔記得，就係呢度都被逼要賣下廣告啦。就係我幾年前出嗰本叫做《格物致知：思考與研究方法概要》嚇，經濟日報出版社幫我出嘅，應該係佢即係呢個出版社幫我出嘅第一本書啦。幾年前啦，咁入面咧我有提到嘅，叫咩咧？就叫干擾因子。或者叫做混淆因子，英文咧個 term 可能大家比較陌生嘅，因為呢個字我哋平時唔係常用嘅，叫做 confounding，found 就即係好似揾到咁樣啦嚇，揾到嗰個 found 嘅過去式，但係咧就加個 con 咁樣，咁啊 confound， 其實 confound 嘅意思咧就係令到你混亂咁解，令到個混淆。咁佢 confounding 就個形容詞啦，咁所以有時我哋用 confounding factor 就叫干擾因子，或者叫 confounding variable 咧就干擾變項啦。就話我哋要研究一個嘅變項，對另一個事物嘅影響嘅時期，即係話 X 對 Y 嘅影響咧。咁我哋梗係要排除其他嘅因素，可能對 Y 嘅影響嘅因素啊嘛，係嘛？咁我曾經喺本書入面咧，我都舉過兩個例子嘅。一個咧好簡單，就係我哋最常講嘅就話站得高看得遠。啊，咁呢一個咧講真係完全係因為地球係圓噶嘛，唔係平噶嘛。如果地球係平嘅話咧，理論上啊。就係你站高同站低咧，即係如果你只要個視線冇嘢遮擋咧，你都看得咁遠咁啦嚇，即係你個視力所及啦，所謂嚇，即係你都解，即係個解像度解唔到嗰啲冇得講啊。咁但係個問題咧，如果你係個地球係圓嘅話咧，就真係企高啲就睇得遠啲喎。即使你用個望遠鏡都好咧，你企得低嘅時期咧，因為佢已經喺個地平線 以下 啦，冇錯啦。咁但係好明顯，我哋譬如我哋去嘗試啊。去找出呢句説話係啱定唔啱，我哋就即係試啦，有個高塔或者有個高山咁，我哋走上去啦。咁我哋就係要排除其他嘅干擾嘅因素啦。咁例如就係咩啊？好簡單啦，光線啦，係嘛？譬如你係日光日白嘅時期睇嘅，然後我咧就係黃昏嘅時期睇嘅，咁可以爭好遠噶嘛。第二就係話，喂，大氣嘅能見度啦，係嘛？一個係好清晰嘅，或一個咧就灰灰蒙蒙嘅嚇，即係污染都好緊要嘅，諸如此類。咁所以仲當然就係話，譬如如果我係用同一個相機嚟去影相，喂，即係話我個相機嗰個設定啊個 setting 啊，都要完全一樣嘅。原來你其中個 setting 係喐過嚟嘅，咁你就不能作準啊嘛，係嘛？咁呢啲咧就係話，即係令到你嗰個結果係冇參考價值嘅，嗰、那個就叫做干擾變量啦，confounding factor 啦，咁啊嚇。好，咁另外我舉過一個例子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呢個我喺個電視度我做過嚟嘅，其實大家咧。但呢個我唔好肯定可唔可以上，因為就喺教育電視就 因為細個都成日睇架 ETV 嘅。係咧 ，ETV 咧，嗱你而家打 ETV online 啦，你上網打咧，咁其實佢有一個節目，個節目其實已經完咗㗎啦，而家都冇啊。當然最早嘅時期就係嗰個咩閃電傳真機啊，咁然之後咪430穿梭機咧，即係嗰陣時周星馳主持嗰陣時嗰啲咁樣啦，嗰陣時可能係嗰陣好似係無線嘅，唔知係咪啦。咁但係咧RTHK 香港電台嘅教，即係其實係佢合作噶啦。其實佢係教育電視，但係當然就係利用香港電台嗰啲嘅 studio 啦嚟去拍。咁有個節目都好多年啦，就叫上網問功課啊。因為隨住互聯網普及，咁佢改咗名啦。以前叫打電話問功課，而家叫上網問功課。咁但係最近咧，好似一年前咁上下咧，原來呢個節目都完咗啦。佢又改咗另一個唔知咩節目。咁但係咧，當其時咧過咗幾年咧，我就被邀請咧嚟去主持一個環節，大概係三分鐘左右嘅啫。就叫做小宇宙走進大世界，咁每次咧就同啲小朋友一齊咧就扮鬼扮馬，就嚟去講一啲科學嘅常識嘅。咁樣而家咧佢有我同佢總共拍咗66集，其實係涵蓋好多題目。但係佢第一輯咧就唔知點解佢未擺到上網，佢話冇人手啊。反而第二輯咧嗰33集就有擺到上網，因為我66集啊應該話嚇兩輯66集。咁而家第二輯嘅33集咧，你隨時可以上網睇到嘅，你 click 就睇到嘅。但我就唔記得呢個焗蛋糕呢個例子係喺第一輯、第二輯唔記得咗。嗱，我就係舉一個比較生活化啲嘅例子啦，係嘛？就話譬如你焗蛋糕嚇，咁可能女仔啦，家政堂教你咁樣，你焗得好差，出嚟嘅效果唔好，又唔得鬆軟啊，或者又唔點啊嚇。咁於是咧，有人就話俾你聽，就話哦，原來咧你要焗蛋糕焗得好嘅時期咧，嗱，即係阿甲啦，假設呢、這個話俾你聽咧，其實你係去猜麵粉嘅時期咧，你係要即係猜耐啲，猜到幾多分鐘咁樣。但另一個咧就話俾你聽，唔係，其實你係因為咧你嗰個焗爐個預熱時間唔夠，嚇、你唔係一擺落去先至開嘅，你係要預熱個焗爐。大家知啦，呢啲小常識。咁你譬如預熱15分鐘先擺落去焗咧，個效果會好啲啦咁。但係譬如咧嗰、那個人咧就心急，兩個人的意見一起執行，係嘛？即係猜粉的時間猜耐咗，預熱的時間又加咗，於是焗出嚟真的好咗喎。咁好咗嘅時期咧，就咦咁啊得啦，冇所謂啊。但係其實如果我哋從一個即係探究精神嚟講，咁你就唔知道究竟邊一個嘅建議，你做嘅嘢邊樣嘢有效，邊樣嘢冇效嘅。咁當然就起碼嚟講，我哋直覺上就諗，起碼一樣有效啦，即係你話兩樣都冇效就唔會好咗啦。咁但係問題究竟係甲講嘅有效啲定乙講有效啲咧？唔知。咁其實嗰陣時我寫個嗰、那個劇本都咁講啊。咁我細路仔咧就特登啊，佢係要反駁我。佢話其實有乜所謂啫？總之個效果好咗咪得咯咁。咁但係我就分析俾佢聽啦。我話冇錯，係個我哋最緊要睇個成效啊。但係可能其實其中一樣係冇效嘅咧。好啦，咁如果你次次都兩樣都做曬，咁嘅換句話講，其實係咪嘥咗功夫啊？係啊，就算你話預熱唔嘥功夫都嘥咗電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能夠揾出邊一樣有效，邊樣冇效，咁以後冇效嗰啲咧就唔使做啦嘛，係嘛？咁呢個係一個基本嘅道理。好啦，咁咧就又講另一個議題，就係嗰個即係必要與充分啦，嚇我都記得啦。一個簡單嘅常識咧，就係即係必要就唔等於充分，充分就唔一定會係必要嘅噃。咁啊，譬如，但係有時好容易混淆嘅。我哋話，譬如啊，一啲經濟小常識，通常咧政局動盪嘅時期咧，金價就會上升噶啦。咁呢個大家都知啦嚇。尤其你話打仗啊邊度，咁金價會上升啦咁樣樣。咁你話呢一個呢個命題啊，係講緊一個必要條件定係一個充分條件咧？即係政局動盪，相對於呢個金價嚟講嘅升降，咁係一個必要定充分咧？ 充分 嚇，冇錯啦。其實咧係一個充分條件，就唔一定必要嘅。雖然你話啊政局動盪咧，金價就必然上升咁樣，好似有個必然嘅字咧。嗱咁就好容易中招。咁啊 ，Thomas 醒目啊，醒目仔嚟啦， 撞中啫，撞中。 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佢嘅充分嘅意思啊，即係話咧，其實你可以有其他嘅因素咧，都會令到金價上升噶嘛。即係例如突然間嗰個金價係即係嗰個金嘅產量大跌咁樣樣係嘛，減產。咁可能都會令到佢上升嘅，係嘛？咁所以唔一定係政局動盪嘅，所以佢係充分，但係唔係必要。咁同樣啦，問一個啦。如果缺乏陽光咧，植物就必定會枯萎啦。咁呢個係必要而充分咧？ 必要咯。 嚇！嗱，如果冇咗陽光，植物就會枯萎。 唔係喎，冇水都會枯萎。 係啦，冇錯。其實呢個都係充分嚟嘅。嗱，所以好得意啊！有時我哋會覺得，究竟充分強啲定必要強啲咧？其實有時啲好容易嘅感覺到充分梗係強啲啦，充分喎、英文叫 sufficient 喎，夠啦。但係有時又唔係嘅，即係同我講你充分冇錯啦，你即係有 A 就一定有 B、但係個問題其實唔一定有 A 都可以有 B 嘅喎、因為有第二啲因素噶嘛、所以你夠唔夠強咧？但係必要咧，其實即係同我講你話佢強定弱咧，講真佢又係好強嘅喎、因為個問題佢冇咗佢咧。 就一定不得嘛。嗱，所以頭先講啦，如果冇咗水分，啲植物一定會枯萎。其實呢個係一個充分條件，啊，就唔係必要嘅。因為譬如你即係我頭先話冇咗陽光嚇，但譬如你話冇咗水分，佢都一樣會枯萎噶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個問題睇下你嗰，那個嗰句説話點寫法。譬如如果你話有水分，植物先至能夠好好地生長。嚇，咁所以咧嗱，呢一個咧就係必要條件啦，因為水分對於植物就是一個必要的要素嘛，所以有水分植物才能夠好好咁成長，或者你話咧，水分是植物生長所必須的，咁呢個其實講緊一個就係必要條件，就唔係充分，咁呢個我哋要好小心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 Ken Smith 咧呢個網友提出嘅啦，佢就話想即係我講下嗰個統計學，確實咧我今日節知道咧我係有提到嘅，雖然喺我注釋嗰度都寫咗一段。就原來我哋而家喺學校入面學嘅統計學，無論由中學，因為去到大學都好啦嚇。其實真正普遍使用咧，係唔超過一百年。你估唔到啊！你以為都有好耐嘅歷史啊？即係話一百年前嘅今日，1915年咧，其實我哋而家所用嘅統計學咧，好多咧未普及化。原來因為佢真正建立起呢個統計呢套統計學咧，嗰，那個數學家就係20世紀初嘅啫，大概20年代，佢叫做朗奴。費雪或者叫費沙，叫 Ronald Fisher， 其實 Fisher 一條魚咁樣嚇，不過加個 ER Fisher， 咁呢個係一個真係好叻好叻嘅人啦嚇，佢真係差唔多一手就創立。但係佢創立咧呢個咁樣嘅統計學咧，佢基本上嘅概念咧就係一個叫做頻數嘅概率呢個概念。其實佢將我哋呢個好多個或然率嘅嘢咧，佢就將佢化成一個所謂 frequency 嘅分布。叫做頻數分布 frequency distribution。咁當然後嚟我哋都上次講過中心極限定理啦，記唔記得 ？Central limit theorem 啦。點解我哋而家嗰個靜態分布或者叫高斯分布係咁重要咁重要咧？就係話原來你所有呢啲樣本嘅平均值咧，佢本身嘅分布咧就必然係靜態嘅，無論你嗰個變量嘅分布係咩形態都好，即係佢可能係完全唔係靜態，但係你喺嗰度不斷取樣。得出嚟嗰個平均值，佢本身就構成一個分布咧，嗰，那個一定係靜態。咁所以我哋而家咧，我啲叫做費雪或者費沙統計學，即係不過我哋學嘅時期從來都唔會提呢個人名啦嚇，佢，都係 Fisher 嘅。咁佢甚至有個名叫做 frequentist 嘅 statistics， 即係 frequentist 嘅意思就係佢係 based on frequency， 又，用個頻數嘅。咁，但係呢個頻數咧，當然其實係好困惑㗎。我哋大家知道，外國其實喺天氣報告咧，已經講嘅，其實香港而家有啲好似係咪用緊咧？就話聽日落雨嘅機率啊，即係話你未聽過啊？外國用咗好耐嘅啦，就係天氣報告。聽日落雨嘅呢個機率咧，其實機率即係概率啦，又叫或然率啦，三個名其實一樣嘅啫嚇。係60%咁。咁於是你諗嚇死啦，60%咁我大遮唔大遮好咧咁。嗱，因為咧，其實我哋而家講概率，如果按照呢個 Fisher statistics 咧，其實佢意思即係話，如果我哋forecast 呢樣嘢。每次都係 forecast 60%嘅話咧，咁有100日入面咧，就有60日係會中啦。咁佢哋用頻數嘅概念係咁喎，但係你而家講100日入面有60日中，所以你就個平均值係60%。但係而家我係1日喎，即係如果你話講緊聽日係落雨定唔落雨，佢個機率60%，我哋叫 single day probability 咧，其實係好難理解嘅。即係我哋直觀上啊，intuitively 咧係又好難理解。嗱，呢樣嘢我記得30幾年前啦嚇，我喺英國即係讀氣象 咧咁樣報出嚟。 但唔係，所以好奇怪。其實外國應該美國、加拿大用緊㗎啦，佢哋接受咗喎。 接受咗。 接受咗嘅喎，嗱，好有趣咧，Thomas 係嘛？香港而家應該未係普及嘅，即係我哋唔係用百分比嘅，但係外國已經接受咗啦。譬如話聽日落雨又係30%，咁你一定唔帶遮啦。好，你於是你 睇下個人係咪 揼到落湯雞。落湯雞咁你就鬧啦，30%卒之啊揼到我死死下啦。咁佢話30%啫喎，但係唔係零喎。呢樣嘢好有趣嘅，即係話你而家講緊一個 single day 係嘛？因為 frequentist 嘅意思就係話，其實我係個嗰個樣本就起碼即係話平均100日入面咧就有30日咧呢，這個預測係會中嘅咁解。咁，冇意思啊，對我嚟講，我帶唔帶遮就一日啫嘛，係嘛？好有趣呢個問題，當然係一個好大喺呢個。